Yeah.

边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问身是阴阳悲顺摇红雨随心翻转了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引出落地洞要借问问君欲何往只传明珠照天上 好，欣赏过这段洛派的经典的京韵唱段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柳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